原来编曲都可以度身订造嘅。 何苦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 作曲徐贝恩，填词阿木，编曲监制冯汉铭。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Cloud 云浩影，密切接触者。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早晨。咁啊，喺開始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之時，先提提大家，天文台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強烈嘅季候風信號。咁啊，係啊，今朝咧，的確好鬼大風啊。咁可能有個風嚟緊都唔定啦。好啦，咁啊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咧，有海林啦，有陳澤銘啦，同埋呢一個馬恩慈嘅。好啦，咁啊，今朝我哋講嘅題目叫做人與動物。哇，呢、這個題目我諗。講一個月都講唔曬，今日得嗰幾節唔知點樣講起啦嚇。咁啊嗱，咁嘅嗱，即係我嚟打個裝先啦，即係因為呢個題目實在太廣泛。咁而家咧就可以講就係話比較發達地區啦，我哋唔好講先進啦，即係對動物嘅權利啊，就特別咧就係著重嘅。咁亦都有啲人提出咧，即係話喺香港係咪應該立法咧保護呢個動物嘅權利咧？咁啊，咁或者我哋由呢個好悶嘅題目開始先好嘛？咁即係即係問下陳澤炳先啦。即係權利啊，即係人啊，梗係有權利啦，唔係我哋唔講人權啦，係咪先？咁但係權利呢個概念啊，係基於乜嘢咧？即係點解我哋要俾即係譬如話，當我哋話人有一啲權利嘅咩意思咧？我哋話只狗有權利，或者只牛有權利嘅咩意思？ 我諗即係而家所謂多極世界啦嚇，我哋嚇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佢嘅文化宗教咧都好唔同嘅，所以我哋唔同嘅國家之間好多價值觀唔同啊。咁其實好多時法例咧就係同個價值觀有關嘅，即係個社會上覺得啊某啲嘢我哋要 outlaw 佢就要犯法啦。咁佢就會立條法例唔準嘅呢一啲嘢。嗱，譬如同性戀就係一個好簡單例子啦。即係有啲國家係可以接受，有啲國家唔得嘅。 咁但係你都要俾個理由嘅。 道德咯，即係好多時係道德咯，即係 咁啊！道德都要有個理由㗎、你唔能夠係隨隨便便有啲嘢就合乎道德，有啲嘢就唔合乎，任你噏㗎嘛，啱唔啱？ 咁就會再複雜少少，即係頭先即係我講到文化同宗教嘅關係啦。宗教會幫你畫咗條線嘅，因為宗教有啲規條嘅。咁有啲國家咧，所謂一啲唔係政教合一嘅國家啦，佢個國家嘅法例咧就會反映到佢嘅宗教一啲條款嘅、一啲條文嘅。咁所以嗰、那個。條底線可能會高好多嘅，即係嗰個道德底線啦，嚇所謂。翻翻嚟今日個題目先啦，咁所以寵物或者一啲動物動物啦 animals 啦，佢頭先阿馬恩慈講到佢個權益啦，其實就好視乎嗰個國家點樣去睇。 嗱，咪呢度要澄清一下先。權同益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權益同權利又唔同嘅。即係嗱，我贊成咧，即係保護動物嘅福利啦。如果用英文講就 welfare 啦，或者佢嘅你講佢嘅權益都得。係嘛？即係話我哋要待佢好啲啊，或者有啲咩叫做合乎呢個人道嘅點樣處理啲動物？譬如話屠殺，即係嗱，我哋始終都要 屠宰嘅方法啦， 屠宰嘅方式啦，你唔好虐待佢啦嚇，當然你自己脾氣唔好。 屠宰嘅過程啦， 係甚至你屋企養只貓，你唔好哇今日只貓曳喎，咬我一啖喎，我就兜腳踢佢又唔得喎。即係呢啲係關乎佢嘅福利啊，佢自己嘅即係well being 咧。如果英文講，但係權利又唔同喎，即係話佢有個 rights 嘅。咁呢個咧就唔止淨係講佢嘅福利嘅問題。系嘛？譬如你话啊狗咧，你唔能够话譬如话佢病咗，咁佢有个权利咧，你养佢嘅话咧，就要带佢睇医生。咁呢个系佢嘅权利，亦都当然牵涉及佢嘅福利啦，可以咁讲啊。咁但系始终两个有啲分别嘅。咁我想喺概念上咧，陈泽铭律师， 好啊， 律师嚟噶嘛，我解释下，即系或者对啲听众朋友想知道，究竟权利同埋所谓福利个分别喺边度 咧？嗱，其实咧，即系马恩慈觉得好啱啊，即系用个法律角度睇先啦。即系香港而家嘅现行嘅法例咧，其实就系有诟病嘅。 人哋咧就即係點解咧？第一就係條法例好舊啦，就香港成都係噶啦，永遠都係啲法例都係即係 有歷史有 上世紀 九七年前嗰啲法例咧，好多時咧就唔喐嘅。去到九七之後，嗱咁香港現行咧就有一條叫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上下 Prevention Cruelty to Animals Ordinance 有條咁嘅法例嘅。咁條法例其實就係頭先涵蓋咗阿馬恩慈講嘅情況啦，即係有一類動物咧就喺個列表度。寫咗嘅動物咧，你就唔可以殘酷對待佢嘅，即係譬如 即係冇列表就得， 冇寫就得， 冇錯啦。所以咧呢個就呢個真係好關鍵嘅。咁所以個列表係有寫嘅。 金魚包唔包佢？ 好似包嘅，魚係包嘅。 即係我真係要上網睇睇，我真係未睇 到。睇睇。 咁以前少人養嗰啲動物，即係例如蜥蜴嗰啲，就應該唔包。 我 難講， 我真係唔敢答。我可以一抄出嚟， 真係唔敢講。 抄出嚟同你逐隻動物分析嘅。 因為嗰啲法例啊，好似陳教授話齋啦，係即係英國人寫嚟嘅，咁你唔知道英國人對蜥蜴嘅睇法 冇錯啦。 咁佢認為要佢認為要保護佢，咪保護佢咯。 我覺得一陣可以喺個 book 幫你抄下。嗱，不過我個重點咧就係個法例個始終係好較為落後咧，佢只係對待你點殘酷去對待法誒一個動物嘅。頭先馬恩慈講咗一個重點咧，就係你要提升到其實個 welfare， 即係佢個福利係咩？嗱，頭先講到我殘酷對待佢啫，但如果我唔理佢咧？ 系啊， 嗱，我有只貓擺在屋企，但我完全唔理佢。 唔係，我哋可以貼地啲去講啊。譬如話，我哋見到新聞入邊咧，有啲小朋友喺街度，即係佢可能覺得佢去虐待一啲貓貓狗狗，用膠水黐住嗰啲流浪貓嘅啲毛，等佢即係等佢好辛苦咁樣死。咁呢啲應該理論上大家都於心不忍啊。但係如果你伸展到某一個程度，就話某一類嘅狗種，佢係獵犬嚟嘅，佢每日需要運動某種大量嘅運動，但係你將佢困喺屋企唔帶佢出街，咁身邊周圍嘅人可唔可以告你咧？應該係兩個概念嚟噶嘛。 冇錯啦，海林就講得啱啦。現行嘅法例咧，你只可以真係 cruelty，你真係對佢虐待佢咧，就有問題嘅。但係如果你唔係好照顧佢福利嘅，譬如我俾嘢佢食咧，係好偏食嘅，令到佢唔健康嘅。嗱，呢一啲可能未必有問題嘅喎。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咧，就係話而家現行嘅法例個舊病就係聽講咗啦。其實係三十年代已經立法㗎啦，咩都冇改過。好似最近呢一排改過嘅，近呢二十年就係提高咗個罰則嘅啫。但係嗰個定義上面啊，涵蓋頭先我講個列表啊，都係冇講到。咁其實譬如香港好多一啲動物。佢哋就要求咧，話政府你快啲改啦。咁其實政府唔係唔知嘅，其實佢都有睇過話啊，係咪可以將一啲範圍涵蓋多啲咧？譬如對呢啲動物嘅實驗啊。即係你知道好多藥廠啊，香水啊，甚至都係用一啲動物去作為試驗。咁呢一啲其實嘅規管喺西方啦，或者歐盟啊嘅規管已經好嚴格噶啦。但香港仍然停留喺呢個三四十年代嘅。 但香港可能唔係好多咋，即係用動物嚟做實驗。 少啲，但係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啊。 好啊。 農業嘅，即係農業養畜業嘅，經常話養豬，其實啲母豬即係雌性嘅豬咧，佢係真係生喺一個好細嘅位入邊，因為驚佢佢嘅講法就係話驚如果個即係個豬可以有多啲位喐咧，會同隔離隻豬打交。因為佢啲荷爾蒙啊，各種各樣，但係其實咁樣樣係好，即係你。諗落嚟其實係好唔人道噶嘛，隻豬由一出世到佢死，佢就係一個生動物嘅機器，而佢係冇唔可以俾佢喐嘅，佢只係企喺度。但係如果你下下都即係黑心啲講，你下下都要好人道嘅話，咁所有嘅食物就會好貴嘅。咁所以依啲嘢我哋 生少啲人咯。 咁你 你能够你八廿亿人就要养啲咁嘅鸡，哇！第日你即系160亿嗰时点算啊？ 你好虚伪噶嘛？你系呢头就去讲啊，我个宠物一定有咩权利，跟住嗰头去到买嘢嗰阵，但系你有冇可能喺超级市场每一样嘢每个盒你都望下啊？依只猪系咪一个快乐嘅猪咧？咁样样呢个好难。 其实西方所谓 organic farming 咧，即系有机嘅农场咧，其实就。並非淨係講嗰啲食物本身嘅食材有冇係咪有機，其實包含咗點樣去對待、點樣去飼養你嘅畜物嘅，即係譬如頭先啦，可能講到啦，其實西方係有嘅，即係個人均即係牛均嘅地方咧，即係牛有幾多嘅活動嘅範圍， 有擦俾佢擦背啊， 冇錯啦，佢係有啲咁嘅規矩嘅。 但係問題有啲即係人類傳統落嚟嘅食物咧，根本就係、是。 好殘酷地對待。 哦，你講緊好似鵝肝咁。 唔係鵝肝話咗好典型啦，呢樣嘢係咪先？係夾硬夾硬咧，又唔俾佢喐啊，夾硬喂佢。其實佢又唔係食嗰啲肉嘅，佢主要咧就係谷大佢個肝，幾個月之後劏鬼咗佢噶啦。咁即係呢種啦。咁另外亦都大家都見過好多嗰啲視頻啦，就講啲雞仔都係噶。即係佢啲雞仔一爆出嚟咧，佢就即刻驗噶啦。有啲咧即係，呢啲第日唔可能我嚟即係生蛋啊，或者冇其他嘅商業用途咧，咁啊即刻就將個人道毀滅噶啦。咁即係呢個咧就係話，其實某個程度咧，你從人類初開啊，即係話最初人類點樣同動物嘅關係都係一樣嘅啫嘛。即係某個程度冇而家咁先進啦，咁但係亦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個原則啊，就係話即係人係萬物之靈啊嘛，即係外國就咁講啦。咁啊，中國人都係噶，講真道德咧就話，人同禽獸有咩分別咧？咁咩就係話咧，即係禽獸就冇道德觀念嘅，所以咧佢冇所謂善惡觀念嘅，係嘛？咁於是咧，我哋點樣對佢都得啦，因為佢冇噶嘛，係嘛？即係話我哋點解要講動物嘅權利咧？即係有好多嘅理由嘅。有一個理由咧，就話動物咧有英文我哋叫 sentient， 即係有感知，即係佢感受到啲嘢，佢會痛苦啊，佢會即係佢明白嘅，佢知嘅，佢唔係好似人咁叻，但佢知。咁一個理由就係話啊，既然呢個動物係有呢啲感知嘅能力，有感覺嘅，佢會痛苦嘅，咁你唔可以殘酷對待佢。咁呢個係道德嘅問題。另一個咧就係話。人原來動物係冇靈性嘅，如果呢個基督宗教嚟講嘅話，佢冇靈魂嘅，即係人同動物有咩唔同咧？就係因為人係有靈魂噶嘛，動物係冇啊嘛。咁既然冇，佢同死物冇分別㗎，佢同一棵樹。咁你話動物唔可以殘忍對付佢，咁你又唔可以殘忍對付一棵樹喎。咁你又唔可以殘忍，咁咧人咧搞唔掂啦。咁人點生存咧？即係人喺嗰個進化嚟講咧，即係去到咧就係人唔可以自己產生呢一個製造到食物同埋能量，即係 energy 啊嘛，能量噶嘛。咁我哋一定要食嘢先至可以得到能量啊，得到營養啊，諸如此類。你唔食動物就係食植物，植物其實都係生物嚟噶嘛。咁而家有甚至有啲人講咧就話，哦，原來咧植物都有感知嘅，咁啊大鑊啦。乜鬼嘢都唔食得。乜鬼嘢都唔食得，或者要揀呢啲冇感知嘅動物先食得，冇感知嘅植物你先要食得，咁你就煩啦。 其實有喺2015年咧，喺呢個 Emory University 咧，有一個叫 Front the Wall 嘅一個心理學家啦，佢做咗一系列嘅研究嘅，佢就做咗啲，佢將啲卷尾猴咧就去睇幫佢即係睇下當即係公可唔可以公平啊？即係佢哋對公平呢樣嘢有冇 概念？ 係啦，佢就俾佢去 Berkeley 大學演講嗰陣咧，佢就其實喺網度揾到嘅。佢就兩隻卷尾猴擠喺側邊，咁咧佢叫佢做一啲嘢之後咧，佢就會俾一人一塊青瓜。咁咧當咧公平equal pay 嗰陣，每人都係一塊青瓜嗰陣咧，那個卷尾猴 OK 嘅，冇問題。但如果佢見到隔離嗰個，點解佢有一粒提子而我淨係得一粒青瓜，佢就嬲啦。咁咧就嬲到边个程度咧？就慢慢即系佢慢慢受到不公平对待咧，佢就攞个青瓜嚟掟嗰个即系工作人员系啦。咁佢 present 嗰个 result 嗰阵，佢就话咧，佢话原来即系公平呢样嘢、公义呢样嘢咧，唔系人先有嘅，其实好多动物都有。而卷尾猴之间即系唔同嘅灵长动物咧，其实佢有文化上嘅差异嘅。即係有一啲忽啊，有啲馬騮咧，佢哋咧就會比較中意，即係嗌完交之後佢哋可以言好嘅。但係有一啲咧就冇咁獨立立行，咁佢就研究咗好多動物咧，譬如貓咧就比較獨來獨往，因為佢個自理能力比較高。你自理能力差啲，或者你需要群體生活，即係例如大笨象啊，其他動物咧，佢哋就會有比較會相信，即係大家有同理心，大家會合作。所以其實佢得出嘅結論咧，就係話咧，人嘅道德觀啊，同埋公平公義咧，對佢嚟講咧，依一啲嘢咧，其實應該係動物千萬年進化落嚟嘅，而唔係淨係人先有依個概念。咁就比較麻煩啦，係咪先？我哋當年會講啊，人係特別啲嘅，我哋有道德觀，我哋有公平公義嘅概念。原來唔係嘅，係能力問題嘅啫。 咁而家馬 Sir， 你講到連植物，植物可能都有公義嘅。 唔係呢個最直接㗎嘛？呢個最直接而家。 但係嗰個其實最近有研究係話，植物之間都有互助嘅計劃㗎嘛。佢係嗰啲根部咧，喺一個完整嘅森林入邊咧，植物之間咧用一啲菌咧，佢哋係可以，佢哋有自己嘅 internet 嘅。 嗯。 即係森林嘅一邊原來唔夠礦物質咧。另外嗰個植物咧，可以通過依個互聯網咧，去傳遞一啲礦物質俾另外嗰邊，大家係有依個互助互利嘅計劃嘅。咁就係啦，原來我哋係斬樹嗰陣咧，森林嘅另外一邊可能嗰啲樹都知道依個係衰人嚟嘅。 係啊，咁啊，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建立咗一個咁嘅原則嘅時候咧，你就好麻煩。 嗯， 即係你點樣去同埋頭先正如阿海林講嗰個實驗咧，你都唔一定。能夠肯定嗰兩隻馬騮咧卷尾後啦，能夠知道咩叫公平嘅，佢只不過佢知道哦呢、這個多過我，咁佢嬲，佢唔憤氣，係嘛？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叫公平或者公正嘅概念？這個有問題嘅，即係你冇辦法知道個馬騮點諗嘅嘛。咁其實呢樣嘢又唔單止嘅，我諗養個狗啊或者養個貓嘅朋友都知嘅，即係佢哋會我哋叫做咩咧妒忌噶嘛， 係 係嘛？即係譬如食嘢嘅時候，咁啊一人一兜啦，狗食或者貓食啦。咁如果你兩隻狗咧，佢望下咧，有隻狗覺得自己少過人哋咧，佢就怒氣噶咯。咁我點樣覺得唔係咧？就係、是、你睇細路仔就知啊。你養如果你有小朋友啦，屋企有仔女啦。你如果係超過一個嘅一兩個咧，就一佢哋好細個一兩歲已經有呢、這個，但其實佢冇公平嘅概念嘅，即係因為兒童心理學家譬如 Piaget 啊嗰啲已經做過好多實驗證明咧，小細路仔咧一定要去到三四歲先至開始有一樣嘢叫做公平或者公正嘅概念啊，但係佢知道我、哦、哥哥嗰碟飯啊大啲嘅，嗰嚿佢要食雞髀，嗰、那個雞髀肉嚟嘅，我呢嚿雞胸肉嚟嘅。即係唔好食嘅，冇咁好食嘅，或者細碟啲嘅，咁佢覺得唔憤氣啊。咁如果數得到嘅仲容易啊。阿哥哥有六粒菩提子，我得四粒，佢又唔高興啊。但係呢個同公平同公正係冇關係嘅。 嗯， 係嘛？即係因為細路仔做過實驗，我哋知啊嘛。即係話佢一兩歲佢冇嘅，佢未有呢個所謂公平或者即係好多實驗方法咧，呢度唔講啊。嗰個另外開一日，開一日講呢個廣東廣西係啊，又要揾陳湛永嚟講。即係法律上嘅公平公正同我哋。喺呢個心理學上嘅所謂公平公有兩回事嚟嘅，嚇、啊、咁但係咧就可能呢個實驗咧，我係有少少懷疑嘅，即係話佢知道多同少，佢知道好同壞，佢分到嘅。咁、但係呢樣嘢同公平公正係兩回事嚟嘅、不過咧，即係講翻轉頭咧，就係、是、話，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啦，其實可以舉好多好多嘅例子啊，好似阿陳湛永講話，或者咁你有時你嗰啲貓狗啊嗰啲，尤其是養狗啊，我其實就好唔中意養寵物狗嘅，因為所有呢幾百隻，而家好似係有數千上千種啦，好似 種類係嘛？ 種類啊， 佢仲有即係人類交咗出嚟添， 係人類一路交配出嚟噶嘛，配下，好似英女王嗰幾隻歌姬都係交配出嚟噶嘛，同埋好近嘅，即係唔係好早嘅時候。 佢係一個媽媽叫好似叫 Candy 咁樣生 一路生出嚟，咁同埋搞到佢哋啲腳好短嘅，啊唔知係咪我哋食即係地下嗰啲即係曱甴 不過就冇乜防衛能力㗎啦，其實已經喺呢、個 wildlife 度。 咁但係咧，我亦都睇過一啲視頻嘅，即係以前有啲動物嗰啲 channel 咧，就幾乎所有你養為寵物嘅狗咧，都有先天嘅毛病，都有所謂遺傳病嘅。 哦，因為佢太過近親繁殖啊，係啊，咁佢嗰個因為佢越純種嘅狗咧，佢越容易有好多事先嘅遺傳病。其實而家最你成日見到大家都好中意嗰個法國鬥牛犬啦，佢嗰鼻太扁咧，佢就好多 病 嘅，係 啊，好多細菌喺嗰度，我都聽到啲養寵物嘅 係啊，呢個我就好清楚啦，因為我講過馬啦，即係而家嘅平地賽馬咧，即係人類好鬼咩嘅。即係好矛盾啊！即係中文我哋叫純種啊，咁馬我唔知狗係咪用呢個字啊？但係馬咧就叫 thoroughbred 啊嘛，即係話咧我配種得好徹底嘅 thorough 係好徹底嘅 breed 得好 thorough 嘅 係啦，所以叫 thoroughbred。咁大約咧就係三百零一七幾年開始三百年歷史到啦。咁唔係表示之前唔會同啲馬配種喎，因為嗰陣時我哋打仗嘅啲馬或者拉車嘅，於是咧你 保馬 係後養保馬唔得嘅，因為其實咧佢係要一種咧好 負重得，即係孭到好重嘅嘢，同埋啲腳好粗，同埋可以行好耐嘅馬。咁嗰啲馬就矮身啲嘅，肥大啲嘅，咁啊唔同啦。亦都係天喺如果喺野生咧，呢啲馬咧死快啲。 係， 因為一隻唔好講啊老虎啦，嗰啲狼、嗰啲海燕娜嗰啲狗嚟追你，你都走唔甩啦。 一群嚟已經咬死你啦， 已經咬死你噶啦，一狼都可以殺死你一隻馬嘅。所以嗰啲咧就係因為人保護佢，我嚟打仗嘅，我嚟做運輸嘢嘅，咁所以嗰啲咁嘅短腳。底嘅肥壮嘅马先可以存在，咁而家亦都系啦。而家我哋叫纯种马，有咩纯嘅？其实系一啲都唔纯，就因为佢唔纯，佢先可以咧配种嚟喺平地赛马啦，一阵间就跑啦。你明唔明？好似阿海林讲话，有啲叫纯，即系你跳出嚟嘅纯种狗又系，就系因为佢唔纯，咁佢先至可以人可以养佢嚟做一个好特定嘅目，为咗某一个特定嘅目的噶， 系功能性嘅，其实 功能性嘅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咧，又。到呢個十點半啦，要聽下消息啦，因為今日開二十大啊嘛，睇下有冇啲最新嘅消息。咁啊，十點半之後咧，翻嚟我哋繼續講人與動物。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率领其余六个政治局常委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习近平坐在台中央，前任总书记胡锦涛亦都有到场。有人在旁称呼，他坐在习近平的左侧。主持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幕之后，全体起立唱国歌，其后向老一辈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习近平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发表报告。习近平表示，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有效實施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他又說，面對台獨勢力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台灣事務的嚴重挑釁，中央堅決開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鬥爭，展示了中央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台獨的堅強決心和強大能力。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將在下個月2日至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聯合主辦的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說，今年已經是第6年舉行，有180間公司參加，是歷年最多，展出超過700件產品，有5個主題展館。蔡海偉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部分展館將會與疫情有關，包括一個智慧城市、智慧服務主題館，介紹今年第5波疫情期間有乜嘢樂齡科技設備可以支援院舍，例如遠程監測儀器可以24小時監測長者的血氧等身體狀況。蔡海偉表示，本港未來越來越多長者而且會獨居或者兩老居住，需要加強各種支援服務，讓他們可以留在屋企，否則如何興建安老院舍都不會興建得足夠。

所以咧最辛苦啲嘢佢做曬咯。所以佢印象係好好嘅，即係我係負責同佢玩嘅啫，即係我係唔需要處理佢一啲啊負面嘅嘢嘅，例如啊 屎尿啊，帶佢出街、 落街啊，咁全部都唔關係嘅。咁但係最唔開心當然始終係只狗狗唔喺度嘅時候啦，因為你同佢由細個同佢一齊長大，狗大嘅性命都係十零歲已經頂曬籠啦。咁所以佢唔喺度嘅時候係真係好傷心嘅，即係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令到有少少陰影啦。到而家我都唔敢去再養啦。 係啊，好多即係家長都有呢個問題嘅，即係養呢啲養嘅時候啊，頭嗰幾年咧就好開心嘅啲細路係嘛，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去到中年啊，佢又病啊。又開始衰老啦，咁同埋可能你嗰陣時候咧，即係嗰只狗仲係病得比，即係衰老得比較好啊。 嗯， 有啲衰老得好慘嘅，即係不單止咧就係話佢身體唔好啦，另外咧就佢啲脾性啊，即係如果你狗都即係動物都有脾性噶嘛，係，咁嗰啲脾性可能會改變。 係係，同老人家一樣啊，即係 有時。係啊，唔知啊，冇講老人家，我哋唔係將唔能夠將佢同啲狗嚟類比啊。我哋只不過話咧，即係。有啲狗咧係咁樣嘅 ，mammals 嘅特性啦，我只可以 咁講啦， 即係哺乳類動物嘅特性。 即係正如我頭先上一次講啊，呢啲係人配出嚟嘅。咁你其實咧，人唔係咁叻噶嘛，即係你可能配到你需要嘅嘢，譬如你要只狗短腳啲，咁佢短腳啲咯；你要佢兇惡啲，佢就兇惡啲咯。咁但係另外一啲即係其餘狗嘅品性咧、脾性咧，你冇辦法控制到噶嘛。咁有啲狗咧，即係老嘅時候咧，就分鐘可能好惡嘅，即係本來平日好温良嘅，佢突然間會變得好惡，又或者咧，即係總之。是令到你很不舒服的，咁你又於是減少對佢嘅同佢玩啊，或者因為佢根本冇咁嘅精力同你玩，咁你又覺得佢變咗，咁同埋細路仔學你話齋睇住佢死咁，究竟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咧嚇？ 睇住佢死。 你有冇養過？你有養過嘅？ 我屋企我媽媽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就會覺得佢唔鼓勵我養動物。咁但我就同我爸爸嗰陣養嗰隻狗仔嘅，咁但我媽媽就好有智慧地叫我去照顧隻狗，所以我一個小朋友好快就會發覺呢件事係一件好複雜嘅事，所以就可以勸導我送咗隻狗去俾人， 俾咗你一個好嘅教訓。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 會唔會即係令到你即係好怕生細路仔？喂，细路仔，即系照顾细路仔，好惨过照顾只狗噶。 系， 但系，我觉得小朋友经历生离死别，可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而家我哋经常成日都 话啲细路 过度去避免一啲负面嘅情况，但系你到底你可以保护一个小朋友保护几耐咧？佢一定会有呢个经历噶嘛，所以而家其实外国都有提一样叫 grit 啊嘛，即系等你个小朋友有呢啲咁嘅抗压力噶，即系佢唔可你唔可以样样嘢都保护住佢，等佢唔知道不吃人间烟火，其实佢以后嘅生活咪更加辛苦。 嗯，我甚至聽過有啲醫生講咧，即係如果細路仔早啲有寵物喺身邊咧，對佢個免疫力其實有幫助添嘅。 哦，係啊， 係啊，咁所以係可能真係喺科學上面係有啲好處嘅，即係對佢心理上啦，甚至生理上咧，對小朋友好處。咁但係呢個係唔係真正嘅原因？我哋去做呢件事咧，我都好有保留嘅。其實因為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 啦，即係一個好大嘅承諾嚟嘅。其實你係多咗一個家庭成員啦。我哋第一節講係權利權益，其實都唔好講到咁深啦。其實你真係多咗一個family members 家庭嘅成員，你點去對佢？你諗家庭計劃嘅時候，第一件事可能要諗到個寵物先嘅，係咪？即譬如你出去旅行，你點樣處理啊？你如果佢有病，你點樣去處理啊？或者佢有啲長期病先慘啊？其實真係咁，你點樣去對待呢個家庭成員咧？咁呢個 commitment 咧，其實有佢正面地方嘅，即係幫助小朋友。在個成長階段，但是那個負面的方面真的不少的。 但我反而跳一橛，我想起另外一個人和動物的實驗。 嗯， 就是1930几年在美國呢，有一對心理學家呢，就將他的仔和一隻狒狒同年的一起養。咁其實呢個實驗只係進行咗9个月啫，就不斷地即係佢哋就將佢哋個仔同嗰個狒狒咧，嗰只雌性嘅狒狒咧，所有佢哋所有嘅訓練啊，所有嘅生活起居啊，所有嘅嘢都係平等嘅。 咁九個月之後咧，突然間呢個實驗咧，開頭嗰陣個忽忽嘅嗰個 cognitive， 即係佢嗰個認知能力咧，同佢哋個仔嘅同個嬰兒嘅進展係差唔多。 係。 但係到差唔多七八個月嗰陣咧，就突然間好似到咗個瓶頸。 係。 而佢哋喺嗰個journal， 即係喺個學術雜誌入邊咧，佢哋講嘅即係佢哋解就冇乜點樣解釋點解個實驗就完咗啦。 系， 咁但系后屘大家就后屘啲资料出嚟咧，就知道原来咧个实验越进行咧，就越开始有少少唔妥。唔单止个忽忽学唔到即系人类嘅语言啦，反而佢哋个仔就越嚟越似嗰个忽忽，就开始同即系 个泰山 个行为越嚟越似系啦，学晒佢个忽忽会就开始唔讲人话啦。 系 咁就可能系因为咁样样，就冇乜点样解释咧。大家就好似当呢件事冇发生过咁样样，就将只忽忽送走，送翻去动物园，跟住。而呢個故事最即係喺網上面其實冇乜點樣樣因為1931年嗰陣進行嘅實驗，咁就大概1972年咧，呢對夫婦個太太就去世，咁而佢個仔係大家咁樣傳啦，網上傳就話佢個仔係1973年自己自殺死。所以呢件事就好複雜啊！ 我又唔知呢個實驗有咩作用。我知道一件真事，大家都可能聽過 Jane Goodall 呢個名啦，因為有戲又做過嘅。 係， 咁佢其實係特別嘅獨特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好似喺60年代，我記得我因為七幾年我已經睇過佢一本書講佢嘅啦，佢就自動去到呢、這、一個。非洲好似係坦桑尼亞定乜嘢，我唔記得啦。總之係嗰啲叫做喺高，即係比較高山嘅，同嗰啲gorilla 定乜嘢一齊住啊。佢直情咧， 大猩猩 係啦，因為以前咧就人咧就捉啲馬騮翻嚟啊嘛，學你話齋啲忽忽就喺人類嘅環境度住，然之後再佢進行好多實驗。咁有隻好叻嘅，好似叫 Coco 啊嘛， 係啊 Coco 咧就識用嗰啲 手 語，識用圖畫嚇 溝通到嚇人類。 如果我哋正式嗰啲叫 ideogram 啊，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見到嗰啲交通指示牌嗰啲咁咧，即係一話 stop 咁佢知道停啦，跟住就係教佢用即係呢一啲咁嘅符號嚟表達佢自己嘅意思，譬如話佢見到一個公仔有麵包，佢一撳，或者見到嗰個有一個果，即係馬騮，譬如香蕉咁，佢一撳香蕉，即係話佢想食香蕉。咁結果咧係得嘅，即係啲馬騮係可以，即係唔係馬騮啊？嗰係叫做猩猩啊 ，gorilla 或者大猩猩啦。 大猩猩 係啦，佢就 Coco 好叻嘅，佢話佢差唔多有成四五歲細細路仔嘅嗰種咁嘅智力嘅。咁但係咧 ，Goodall 咧就話：咁呢個唔公道啊！因為你所知道嘅嘢咧，係喺人嘅環境裏面長大嘅猩猩，或者人去養育嘅猩猩，佢日日接觸啲人，佢接觸到嗰啲人嘅器皿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咁唔係佢真正嘅，唔係真正嘅佢，咁於是佢自己就走到去嗰度，就跟住同啲猩猩，即係嘥咗好多氣力，連啲猩猩都接受佢啦，就話：咦，點解而家多咗隻冇毛猩猩嚟咧？咁於是咧。就喺佢嗰度同佢一齊嗰啲去觀察，即係做一個人類學家式嘅觀察。咁後嚟咧，佢又結果好似係嫁咗一個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攝影師啊。咁於是咧，咁佢啲仔咧又係同啲猩猩一齊長大，但冇問題喎。一啲問題都冇，佢認為仲健康咗啲，唔會係冇咗你嗰、那個。 我諗嗰個係一個好奇怪嘅實驗， 好特別嚇。同埋唔知我唔知佢做嗰個實驗嘅目的係乜嘢啦。咁但係結果係但即係我覺得意思唔係好大嘅咁但係咧，即係 Goodall 而家咧就直情有個 foundation 添啦，咁好大家都好出名。咁跟住又有幾個好多嘅呢啲所謂靈長類學家係嘛？係 primatologist 就一直即係學佢咁啦。 而家 primates 嘅 即係靈長類，即係馬騮啦，或者猩猩啦，或者猴子啦，任你點講啊，靈長類嘅人咧就係學佢一樣。就直情係即係你自己去走入呢個猩猩嘅群裏面。咁而所以 Goodall 有一樣嘢最新，即係最先發現嘅咧，原來啲人搞錯，佢以為咧猩猩係一個所謂食齋嘅，即係食果子啊食嗰啲嘢，唔係，原來猩猩係食肉嘅。佢哋試過咧，係啊，就兩批猩猩咧會打交嘅，突然間咧有一段時間比較兇惡嘅一紮咧就去襲擊另外一群，結果搶咗只猩猩翻嚟，就夾硬咬死佢，就食佢啲肉嘅。即係話某個程度喺某個位置啊，嗰班猩猩覺得佢需要某一啲營養或者某一啲嘢咧，總之佢會去襲擊另外一即係好似人咁嘅襲擊另外一個另一群猩猩，而其中個目的就係搶其中一隻。 即係細啲嘅小猴翻嚟咧，就咬死佢，然之後食嘅。咁亦都咧，即係好似我諗唔好似唔係佢，另外一個就發現即係有啲猩猩係適用工具噶嘛。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即係佢要食啲危險 嘅嘢，甚至開一啲果實嘅時候。 有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喎，有隻嗰啲係咪叫狒狒咧？baboon 啊，喺南非啊。佢就因為佢俾人養大啊，佢就喺個火車站度俾人養大，咁跟住咧，佢就佢就真係有九年咧，佢喺個火車站翻工，因為以前嗰啲火車轉嗰個鐵路嗰個路軌咧，要好大力先掹到噶嘛，咁佢就嗰只猩猩咧就變咗後屘咧就 負責嗰樣嘢， 負責呢樣嘢，咁就開頭嗰、那個有人傳呢樣嘢，那個火車公司都覺得冇可能嘅，咁後屘火車公司高層就嚟睇，發覺呢個猩猩咧準時翻工喎，所以咧就俾佢人工好像是，好似係唔知少少啤酒。同埋係啦，一啲 教佢飲啤酒， 係啦，佢係啦，佢好出名嘅嗰只猩猩啊，嗰只baboon啊，係啊。 咁重要嘅角色俾佢做，佢拉錯咗，我去唔到站咁點？ 佢從來冇誤點，而且永遠準時，唔偷懶嘅，係啦。 佢已經本能化咗，咁即係凡係動物，反而係佢本能化咗，佢唔會做。 係， 即係譬如好似好多狗都係啦。 嗰個 Pavlov 效應係嘛？即係我哋 啊，帕斯洛夫 嚇嗰個鈴聲效應令到佢 呢個行為主義嗰個，即係佢永遠都係㗎。譬如話佢慣咗主人翻嚟啦，佢又幫佢擔拖鞋嚟俾佢著啊。咁呢啲佢唔會錯㗎，佢唔會擔錯啊！女主人嗰個拖鞋㗎，即係因為佢去到嗰度學習咗咧，變成一種本能，佢唔需要諗嘢， 機械式咁去做， 係啦，好自動嘅。咁佢自動嘅時候，你就唔會錯嘅。反而人咧，人麻煩啊嘛， 多嘢諗啊，我哋 間中突然間多嘢諗，咁啊撞車啦，諸如此類啊， 所以嗰啲自然形成咧，見而家其實日本都有幾個，譬如有貓嘅火車站長啦，小玉啦，有冇聽過喺東京仲有一個柴犬嘅店員啊？佢係真係有個鋪頭，有好多年係啊，佢就喺度睇鋪啊，啲人就會去探佢啊。 嗰啲係咪 gimmicks 多啲咧？其實 開頭係 gimmicks 啊， 但後嚟就變咗啲人，即係亦都係 gimmicks 啊。另外一方面就係嗰個，即係佢覺得係，我都睇過嗰個視頻，佢係街角一啲好嘅小事多嗰啲咁嘅嘢嚟嘅。咁你知日本人又通常好咩噶嘛？唔會賴貓噶嘛，唔會話攞咗唔俾錢噶嘛。咁最初叫只狗嚟看檔，佢自己去做第啲嘢。咁啲人咧就入到去咁只狗咪入去， 好守規矩亦都 嚇攞咗之後，咁佢擺低，咁只狗咪看住啲錢咧。即係只狗唔係唔識賣嘢嘅，但係咧，即係凡係你幫襯嘅話，其實等於自助報紙啫嘛。以前香港去到都有啦，嚇即係嗰啲報攤根本都冇人理嘅，擺到咁你即係有個箱咁，你或者冇箱都係嘅，抌一蚊落去，咁然之後攞份報紙走，或者幾蚊落去攞份報紙走，即係呢啲慣嘅啫嘛。 而家越嚟越多即係人同動物嘅合作嘅關係啦。譬如開頭2008年咧，你就見到喺美國即係 TED Talk 咧，佢就開始就話有啲乜嘢 idea， 就有個人有個好瘋狂嘅。嘅諗法咧，就話可唔可以訓練啲烏鴉去幫你喺海灘度執個銀仔咧？即係有啲人可能喺海灘度執咗銀，即係跌咗銀仔，咁教個烏鴉就係佢攞個銀仔嚟就可以同你換食物。咁啊，2008年開始有人提呢個咁嘅 idea。咁跟住咧，到2021年嗰陣咧，就已經開始有人喺美國咧，就有另外一個人咧，就開始教啲烏鴉啊、起雀啊，去 recycle 啊，即係佢做一個機器啦。咁就係佢你有個 bottle cap， 即係嗰啲樽蓋膠樽蓋，你執到個膠樽蓋咧，嗰啲烏鴉抌入去咧就有嘢食嘅。咁而家咧，2022年咧喺瑞典咧就發展到乜嘢咧？佢就話瑞典個街頭太多煙頭啊！ 負責執 係啦，就佢哋已經係一間公司啦，就開始咧就訓練呢啲野生嘅烏鴉啊雀咧，就嚟幫佢哋回收煙頭。因為咧佢哋發覺咧瑞典每年有成1億個煙頭。咁平時如果執一個煙頭咧，就大概係佢哋嘅80%。咁佢個 OR 即係佢個嗰個 係 啦，係啦，可能即係8毫子咁樣嚟計。咁但係即係如果揾人執咧，就8毫子。 揾雀嚟執咧就兩毫子， 都要兩毫， 係啦， 都要兩毫，都要 兩毫，係啦，只雀唔肯免費幫你搞， 咁你就覺得可能慳到錢啊，所以而家佢哋就開始去發展啲咁嘅計劃。 個成效如何有冇講到？ 因為今年呢個係2022年2月提出 嘅 計劃，係啦，就係咁，我哋就見到開始人嘅發展個頭腦開始都開始將啲動物嘅天性就利用咗佢嚟賺錢啦， 又好功能化嚇，好似我頭先咁講。 呢個我哋啲古人都係㗎，係咯，即係人類嘅文明啊， 就 是、一開始其實人要好多謝啲動物先啱嘅，係嘛？即係人類即係能夠進入呢個農業嗱，第一遊牧民族都係啦，即係最初如果我哋未識同呢個動物點樣相處，我哋就叫做純化佢啦。英文嗰個字中文有冇呢個字咧？即係純 domesticate 係即係要將佢變成家畜。咁所以咧，但變成家畜咧。就唔係話咁樣，我求其捉只野狗翻嚟訓練佢就得嘅。其實咧，佢都係有個交配嘅過程嘅，即係等於我成日講我哋啲賽馬啫嘛。即係而家平地我哋用啲馬咧，其實就喺阿拉伯運三隻好靚嘅公馬，翻到英國。咁如果你揾嗰啲你用嗰啲交配嘅馬咧，就好似阿陳湛永講啦，就會有近親繁殖嘅問題。所以咧，佢反而咧就捉一啲野馬。但係唔要公，就淨係要乸，咁啊翻嚟同啲三隻阿拉伯嘅公馬交配，咁結果咧有兩隻咧慢慢咧嗰個血緣咧就斷咗啦，咁所以而家咧全世界數以十萬計嘅馬，都係呢一隻公馬嘅子孫嚟嘅， 阿拉伯 嗰只公馬 源頭嚟嘅， 係啊，我唔記得係好似叫做咩 Arabian 嘅，即係因為唔知啊，即係嗰陣時即係打仗啊，即係英國打仗嗰時一七幾年，咁咧就捉到，喺阿拉伯打贏咗啦，捉到哇，好似即係中國咁啊，呢只好嘢，汗血寶馬咁，於是拉咗翻去英國，咁於是就諗計啦，有咩用咧咁，將佢交配，咁其實咧我哋所謂加速純化都係包括我哋而家食嘅米啦、粟米啦，野生嘅米係唔食得嘅，野生嘅粟米都唔食得嘅，我哋即係經過好多嘅唔知我哋啲祖先好嘢怎样交配搞一大餐，结果咧就食得嘅，即系变成而家嘅粟米。 系个粟米，其实佢当初系好似棵野草喎，我见过粟米 啊。 其实野生嘅，正如阿米 所有野生 系啊，野生其实唔食得 嘅，所有嘢都 系 得嘅。 佢结出嚟好似个野草。 即系我哋啲古人用嘅动物都系一样啫嘛，即系啲人即系大家都而家承认啦，因为计嗰啲 DNA， 狗系狼变出嚟嘅，即系我哋而家。家畜啊，家狗啊，家犬啊，或者寵物狗啦，全部都係狼嗰度變翻嚟嘅。咁當時咧就話，可能有隻狼咧就離咗群啊，於是揾唔到嘢食，就發覺咧，人咧有儲埋啲食物嘅喎，就成日走去偷嗰啲嘢食。咁結果咧後嚟即係俾人捉咗，咁然之後點樣純化嘅？嗰啲唔知啊，呢啲古仔嚟嘅啫。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係純化咗啲動物，然之後訓練佢嚟幫人做嘢，係嘛？即係最簡單嘅，即係你如果用呢、這、一個。牧羊即係你最初遊牧民族，梗係我嚟牧羊啦，係嘛？或者牧呢樣牧嗰樣啦，係嘛？所以羊就最好嘅純化，因為羊咧， 反而 係有個特點就係佢跟嗰啲只領頭羊啊嘛，係 有一隻行就得㗎啦。 係啦，只要你搞掂嗰一隻咧，你就200隻羊或者2000隻羊都冇事嘅。牛都係㗎，你即係美國嗰啲牛仔嗰啲都係㗎。即係領頭嗰幾隻牛行咧，其他啲牛就跟住佢。 羊群效應就係咁嚟。 而家 冇錯，一羊係最蠢嘅，即係一隻跳落海咧就成扎 跳曬落海。 因為而家最成日提起嘅另外一種動物就係山羊啊。 山羊 係。因為山羊咧係好食得，即係佢可以成座山幫人食清光噶嘛。 係。 咁所以而家山羊係一個即係對付呢啲外來物種嘅即係一個最好嘅 清除 物係啦，武器係啦。而佢哋發覺山羊即係 domesticated 即係純化咗嘅山羊咧，個腦咧係細過啲野生嘅山羊嘅。 係，梗係啦，梗係啦。 係啊，但係 我懷疑狗都係 都可以想像到嘅，因為佢個應變能力差咗啦。 佢唔需要嘛， 係啊， 唔 係 喎，但 係佢只係需要點樣氹到個主人開心有得食啦。 放佢哋出去野生，好似求生能力仲幾高喎啲山羊，所以就唔明呢個山羊到底乜嘢物種。 咁山羊因為即係通常食草動物都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佢唔使互相，即係佢唔使打獵啊嘛。佢知道你呢笪地你霸咗嘅，我咪去第度咯，去揾咯。我揾到另一塊草地，我有嗰啲嘢食咪得咯。即係你要食草嘅動物嘅打鬥係比較少嘅。 佢唔需要獵食啊， 佢唔需要獵食，但佢需要求偶。佢唯一打咧，即係呢啲籠架嗰啲咧，就係求偶嘅時候，哇！我見到一隻好正嘅，啲基因好正嘅。 嘅母鹿啦，或者係雌性動物啦，咁、我要同佢交配，然之後我生啲仔正啊嘛，咁嗰時就要打交啦。但係咧，你其他獵食動物就唔係啦，即係我要守住個地盤，呢度所有嘅嘢，總之行入我地盤就係我嘅食物。 同埋你唔 work， 你冇嘢食啊。其實最 重要 係你唔勤力嘅話，你冇嘢食。 同埋你即係環境又千變萬化啊嘛，所以變咗佢應變嘅能力一定高啲嘅、人其實都係啦，你見到城市人都係蠢啲嘅，我覺得。係啊，即係某個程度係真係某一個位啊。即係城市人玩電腦就好叻，你要去到野外咧，唔係我哋啲細路仔使乜要 outward bound 啊？係咪叫 outward bound？ 係外展啊，外展訓練。 外展啊，即係去嗰啲，即係要即係因為佢一去到啲野外地方，佢生存佢唔識啊。但你見鄉下仔唔會啦，冇呢個問題。 係大家啊，唔知兩位拍檔有冇真係去過，譬如 Kenya 啊，或者 Tanzania 啊，旅行啊？我都去過。咁但係即係又翻去之前，我哋第一節都有提過少少嘅，即係當你去。在道德上即是真的养一个 pet 一个宠物的时候、在道德上大家怎么看，我们下一次可能可以讲多一点，因为其实真的动物其实应该是属于大自然的嘛，即是尤其是你去过 Kenya 去过 Tanzania 你看到真的自由自在，我们在香港尤其是不要说动物人都住成这样其实真的是挺残忍的，所以永远都是，甚至外国有一批理论就是说其实 zoo 动物园这件事应不应该再存在呢，甚至有一批 现在都越来越少了， 甚至有一批人讲我们最爱的海洋公园他们都觉得不对的，我们不应该养住鲸鱼， 现在都开始调转了嘛，就是人去所謂郊野公園睇動物，就唔係將啲動物混埋一齊，即係好似阿海林話齋，你譬如大笨象咁，佢要成羣噶嘛，咁你拎零零丁丁拎一隻象咁，咪即係虐待佢。 冇錯。 好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喺十一點之後咧就可以討論下呢個問題嘅。我的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啊十一點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我哋嘅題目叫做人與動物。 表达政府立场，向全球业界展示推动香港发展成国际虚拟资产中心的愿景，以及与全球资产业界一同探索金融创新的承担和决心。他又说，从前瞻部署角度来看，创科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加强和补足的环节，要将创科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发挥好支撑和引领作用。特区政府正为未来5至10年的创科发展制定蓝图，以便更好协调和统筹相关的支援政策。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4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74宗确诊和668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以广东的35宗最多，其次是山西的25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中最多的是新疆，有271宗，广东29宗，上海28宗。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纳沙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纳沙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二至星期四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到19度左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你首先讲封路，九龙城的联合道有水管急收，而家联合道去太子道西方向近住贾炳达道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修剪树木工程，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官立小学对出一段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修剪树木工程，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官立小学的慢线暂时是需要封闭的，龙尾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其他的隧道情况，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接近隧道口，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和大埔林村梧桐寨来回。而道路安全议会亦都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将胶袋征费由五毫加到一蚊，十二月三十一号起实施。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 胶袋弃置量不跌反升，一蚊嘅加幅收起水平过于保守，可以一蚊去到两蚊。 听众陈生： 影响我买嘢嘅自欲，应该有奖有罚，有带环保袋，应该减翻两蚊收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细细个成日俾人话谂嘢天马行空，好多时讲嘅嘢都未必有人认真去听、认真去谂。 今次一班年青人亲身体验，带住我哋去探索同生活有关嘅各样议题，大声喺镜头前讲出自己嘅想法。 第一集我哋就首先由食讲起，睇下一班小朋友进行识食大挑战。 主持白元浩、林燕玲， 同上同声。 星期三下昼五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十大通识。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由去年十一月开始。根据新华社报道，代表的组成有着不同背景，当中从事生产和工作的第一线党员占比最多，占全部的 33.6%， 入面包括工人、农民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在性别分布上面，女党员代表有619名，比五年前的十九大增加了68名。少数民族党员就有264名，涵盖40个少数民族。二十大的当选代表平均年龄是52.2岁，有1371人是在55岁以下。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咁啊先同大家講講天文台發出呢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強烈嘅季候風信號，咁啊講埋我哋嘅電話號碼先啦，1872311。今朝我哋講人與動物嚇，咁啊如果有啲養過寵物啊，或者係同啲動物有啲經驗嘅，亦都可以朋友咧不妨打電話嚟參加我哋嘅討論。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陈泽铭，有呢一个海林同埋马恩智嘅。咁我哋继续讲啦，或者泽铭先啦。 好啊，我哋嗱头两节都讲咗我哋人类点样去对待动物啦。咁我哋都讲咗，我哋不嬲其实当佢一个财产嚟嘅， 系 即系唔系真系当佢一个有生命嘅个体嚟嘅。咁呢样嘢就反映咗喺法律度啦。我哋一开始讲咧就系话啊，我哋有啲法例咧就话你唔可以残酷对待动物。但系咧其实所有动物咧都唔系一个法律嘅个体嚟嘅，即系咩意思呢？即系只狗唔可以签合同嘅，即系狗唔可以告人嘅，唔可以用个狗嘅名义俾人告嘅，唔可以开间公司嘅， 又唔可以做證人， 又唔可以做證人， 即係你話殘酷對待佢啊嘛， 係啦， 咁啊 揾只狗上庭度講， 揾另外只狗，我個 friend 係啦，佢都證明佢睇到。咁另外一個更加實際嘅咧，就係養寵物嘅人咧，好多時咧就話：哎呀，我唔喺度咧，我好錫我只狗啊！如果我個人唔喺度嘅話咧，我想留翻啲遺產俾我只狗，係得咧。唔得嘅，因为唔系，因为只狗动物啊，猫咧，佢并非一个个体啊。头先讲咗，佢只系一个财产嚟嘅。咁你唔可以将啲财产留俾一个财产嘅。系，咁所以咧，就都几麻烦嘅。咁呢样嘢真系 调翻转，你可唔可以将你嗰只狗留翻俾某一个人？ 咁就可以啦，因为佢系财产嚟噶嘛。咁所以你可以喺遗嘱 事前，我知啊，但你事前需唔需要嗰个人嘅同意咧？即系譬如嗱，我而家咧系即系。大去之期不遠啦，但我養咗咧五隻狗咁，咁諗住留翻俾我個仔，咁好啦，咁我遺囑就寫咗啦，留翻俾個仔。咁但係我事前使唔使通知個仔？ 其實同其他財產嘅處理方法一樣嘅啫，即係話嗱，我有五隻錶，我有五間樓，我留俾我仔，你個仔可以唔要嘅，係咪？你留俾佢，佢都可以唔要噶， 即係唔使事先通知佢。 唔使事先通知佢，佢要唔要？佢發你發唔發生嗰件事咧，就往後計啦。 好嘅， 留俾佢。 即係等於即係狗同錶一樣 嘅。冇錯，其實佢真係財產嚟嘅，即係狗係一個財產嚟嘅，即係寵物。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就反映咗我哋之前講嘅嘢，我哋根本唔係當佢一個有靈性嘅生物嚟嘅。咁如果真係要處理我只愛犬啊，我唔喺度咁點算咧？而家真係幾麻煩嘅，因為咧就頭先講，你揾到一個你好信得過嘅朋友啦，你喺你個遺囑裏邊講啊，我將100万俾我個最好嘅朋友，就希望我朋友咧就會照顧我嘅狗。不過正如頭先馬欣志講，嗰個你個朋友如果嚇你喺你唔喺度嘅時候攞咗佢100万逃之夭夭嘅話咧，你都冇佢付嘅。即系更加好啲复杂啲， 但系呢个算唔算犯法咧？嗱，就譬如嗱，佢即系去咗啦，咁然之后咧，佢接受咗100万啦，又领养咗嗰只狗啦，咁然之后走咗， 系 咁系冇问题。 你唔可以 set 一啲 condition 嘅，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你就要嚟揾我啦。咁就喺你个遗嘱真系要写得较为清楚啲啦， 即系话你如果唔照顾到呢扎宠物老死咧。咁點咧？有乜嘢可以懲罰？ 係一個 condition 嗱，咁最好嘅方法咧，你就要成立一個信託咯。 係 啊，你擺一個信託，就將嚿錢擺落個信託度咧，個信託嘅受益者咧就係只狗啦。咁佢唔係人，佢唔可以受益嘅。但係咧，你就要個受託人咧，即係個 trustee 咧，係有責任咧去用點樣去利用個資產去照顧呢一啲寵物啦。嗱，咁呢啲係一啲好複雜嘅事嚟嘅，即係其實所以 好多嘢，譬如要做下，突然間唔夠錢咧， 係冇錯。咁好多 有好多麻煩嘢嘅。 又或者你甚至可以加一個監管人喺度嘅，即係你擺個監護人喺度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做唔到咧，就頭先馬欣次講啦，咁啊真係可能有法律後果啦。咁嗰個監護人咧就可能去法庭度告你，哇！你冇履行到嚇喺呢個遺囑或呢個信託嘅一個責任啦。嗱，但係整體嚟講，我都係想翻去嗰樣嘢，就係法律上面其實真係對呢啲動物咧。是冇權益嘅，所以真係佢唔當你有權益嘅，即係尤其是香港而家目前嘅法例，我一開始講，佢只係禁止你殘酷對待佢嘅啫，係完全冇睇到佢本身嗰個 welfare。一開始我哋講呢一點，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咧，香港係落後嘅。是無可否認，比西方國家落後啦。其實甚至比亞洲某啲國家落後嘅，譬如日本咧，其實法例已經比香港先進啲嘅喺呢一方面，即係對於動物嘅權益啊，頭先提到唔單止你唔可以虐待佢，你更加要照顧佢嘅身心健康嘅。咁係有啲咁嘅責任嘅，咁所以咧係啊，咁所以咧個要求係高好多嘅。咁 但嗱，我又想問下啦，即係咁英國過咗呢啲法例未咧？照計好容易喎，將宗主國嗰啲，即係以前啊，我講97年之前啊，咁你將佢搬過嚟咪得咯，唔使自己寫過㗎。 整總的來說啦，馬英先生，其實就我哋好多法例咧都可以跟 即係原則上可以 啦，但係我哋97年之後，事實上係好多法例都冇更新到我哋係落後咗嘅。有好多嘢其實喺其他普通法已經做咗嘅地區，我哋都仲未做嘅。咁呢一個所以亦都係好多動物權益嘅組織啦，譬如呢一個愛護動物協會啦，香港多年爭取，但我都講，其實香港政府其實睇到呢個問題嘅，佢其實係想做嘅，咁但係可能佢嗰個立法年度太多嘢做啦，即係新一新上任政府，咁我相信啊，即係佢會終於會排到有一日去做嘅。 哦，而家慢。 百廢待興，你都冇諗呢啲嘢啦。 係嘛？即係可能啦，即係亦都係好事實講，香港嘅政府就係較為 reactive 嘅。即係如果出咗一單事咧，嗰單案件令到社會好關注，嗰樣嘢亦都對好多動物權益係受損嘅，可能政府就會推動到佢有關注咯。我記得早幾年有一單好大嘅新聞，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喺好似喺深井啊，有人將好多動物抌落街啊，係超過十隻狗、貓貓狗狗而抌死咗嘅。咁啊，當時係都幾大嘅 outcry 啦，即係社會上好大反應啦。咁亦都好多矛頭指向政府咯。喂，有冇搞錯？終於係冇告到嘅，即係佢係佢 一冇法例告佢。 有佢係有嘅，即係殘酷對待同埋係絕對可以告到佢。咁但係問題咧就輿論就話點解你唔告啊？我當然我冇詳細睇嗰單案件，我估計可能係個證人問題，因為根本證明唔到邊個掟落嚟喺邊一層，亦都好難證明。咁政府一定要有足夠證據先可以做呢件 事。如果你今日唔講俾我哋聽，我都唔知道原來有即係殘酷對待動物喺香港咧係有一條法例嘅，因為你睇每一次新聞咧，反而起碼我記憶上咧，每一次喺香港話有虐待動物嘅問題啊，跟住最尾嗰個新聞最後都係話應該告唔入噶啦，咁樣。 嗯，法例就喺度嘅，法例就喺度嘅。咁個刑罰都唔少，我記得最高刑罰好似成三年嘅坐監。咁但係咁啦，即係我又唔可以話佢特登政府不作為，咁亦都未必一定。即係好多時，正如我講， 好難入， 好睇證據啊。即係如果佢冇證據嘅話，佢係根本係告唔入，佢就唔會去做呢件事。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即係如果我的角度睇咧，其實成個整體個法例咧，而家香港其實有十幾條唔同嘅法例咧，都涵蓋咗有關動物嘅，譬如強制一啲新嘅狗隻新生嘅狗隻五個月內要打呢個疫苗啊，即係嗰啲 rabies 嗰啲 瘋狗症 啊，同埋要安裝呢個晶片啊，即係有啲咁嘅法例嘅。但系散落於十幾條唔同嘅法例裏面嘅，即係幾亂七八糟嘅。其實咁，所以係好有需要咧，做一條較為完整啲嘅整體法例去處理呢啲事件咯。 即係我成日個印象就係睇嗰啲美國嗰啲電視劇入面啊，或者就講話虐待動物咧係心理變態嘅第一步。所以我對即係虐待動物嘅人咧，我有少少反而我係覺得呢、這個人要小心。 我又唔係咁睇，即係因為可能我哋大家成長嘅經驗唔同啦。咁喺初即係喺一個文化氣氛裏面咧，我記得我哋細路仔五六十年代香港冇嘢嘅，個細路仔都好殘忍嘅，唔係一定心理變態嘅，係嘛？即係甚至嗰時，如果老啲嘅老一輩可能都記得嘅，即係以前咧，因為香港有個鼠疫噶嘛，我哋五六十年代香港啲衞生條件都唔好嘅，咁啊成日都有老鼠嘅，咁啲細路仔又冇嘢好玩，咪又唯有捉啲老鼠嚟燒咯。真係喎，巴伯橋喎， 好似 係嘛？即係佢係即係佢冇嘢玩啊！甚至你有時有啲野貓啊，諸如此類嗰種，即係反而嗰陣時唔多個街道，因為啲細路仔，你一有幾隻野貓啊、野狗走嚟咧，哇！俾啲細路仔都虐待到唔見咗，即係反而嚇老鼠都少好多嘅，因為細路仔去捉老鼠嚟燒啊嘛。 我都記得我以前我老豆同我講，我細個咧捉啲曱甴咧， 係啊， 綁住條繩咧，咁啊好似放狗咁放曱甴嘅， 係啊係啊，冇嘢玩啊嘛。 又或者將啲曱甴啲頭咧掹甩佢咧就互換啊，即係兩隻睇佢死唔死。嗱呢啲好有趣 啊，曱甴冇所謂啦，曱甴冇感受啊，唔係 sentient 嚟噶嘛， 唔係 sentient， 佢冇靈性嘅， 佢冇靈性。 但係呢個好有趣嘅問題啦，即係究竟係人之初定 係人之初嚟？ 系 人之初，我相信系人之初，因 为俾呢个美国嘅电视剧催眠咗嘅，应该系。 唔系，因为嗰时仲未有电视啊嘛，即系我相信系人之初嚟嘅，即系人最早嘅时候，细路仔咧，其实几岁大咧，根本佢就系动物嚟嘅，即系甚至咧，你可以话佢受个教育，佢仍然个动物性好强，即系譬如话佢即系捉棋，好似你话斋啦，甚至以前又有玩咩噶嘛，斗蟋蟀嘅，即 系 好多呢啲嘢嘅，咁啊甚至咧就去啲山溪嗰度又捉青蛙、捉蝌蚪啊咁嗰啲，即系呢啲系一啲某个程度一啲动物嘅本能嚟嘅，咁所以佢冇呢个所谓虐待嘅观念嘅，你明唔明啊？咁其他即系你狗啊、猫啊、野猫、野狗啊嗰啲都系啦，即系唯一你教到佢嘅咧就嗱，有人养嗰啲咧有条绳牵住走出嚟走嗰啲，你又冇搞嘅，因为好似阿陈湛俾我真系嗰个系属于主 人的財產，你會侵犯人哋的財產的、 嗯、 但係譬如你野貓、野狗啊、老鼠啊、曱甴啊，甚至好多啦，甚至鹽蛇啦，因為中國人都不是好當鹽蛇是益蟲嚟噶嘛，其實佢是益蟲嚟嘅、 嗯嗯， 食蚊啊， 食蚊㗎，你屋企養幾條鹽蛇對你有好處嘅。不過即係而且佢又唔使點養咧，佢自己識揾食㗎嘛。係係啊，甚至我記得嗰陣時就。即係啲人養貓都唔係點理佢嘅、 嗯， 即係尤其是附近，嗯、即係嗱，譬如話曬市區啊，或者咩咧，佢自己揾到食嘅，但佢識翻屋企，即係佢係負責翻嚟屋企瞓啊，諸如此類。咁嗰啲貓咧、嗯，即係啲細路仔其實對佢好尊重嘅，唔會好似而家啲咁啊攬住佢嚟抱啊、梳啊，諸如此類嘅，唔得 㗎。 係但佢如果你即係你認咗頭嗰只貓咧，最初係野貓，咁你間中問佢幾次咧，佢當咗你嗰度係佢屋企咧， 係， 咁佢就會即係到時到後佢翻嚟喺嗰度瞓， 嗯， 咁然之後咧，佢又未必即係你唔係佢朝早佢就走咗去啦， 係， 我見過好多隔離鄰舍都係咁嘅，咁、嗯、然之後咧，佢揾唔到食，佢就翻嚟食你嗰啲嘢，揾到食咧，佢就唔翻嚟噶啦，到夜晚佢又翻嚟瞓覺。即係嗰陣時，即係某個程度，我係覺得嗰種人同埋動物嘅關係咧，就好過而家。 反而更加健康，好似係嘛？ 我唔知啊，我唔知，我唔知係咪好健康？ 自由到大係嘛？自由到大。 自由到大咯，嗯、即係貓。貓狗就唔得嘅，即係所以即係、 嗯、 好似丘吉爾講過嘛，佢話嗰啲中意去奴役人嘅人咧，就中意養狗嘅， 係 即係因為狗聽話，你中意指揮人啊，或者你喺個生活裏邊咧，即係成日俾人指揮嘅，然後咧你喺公司嗰個層級裏邊咧，你好低嘅，成日俾老細喝嘅，咁於是屋企養翻只狗嚟指揮下， 就發泄下啦， 係咪、啊？即係又或者平衡下啦，我哋講得好啲，唔好話發泄啦，即係你唔會打佢噶嘛，你平衡下，但係嗰啲咧即係。譬如貓咧就唔同啦，貓咧即係你真係好難訓練佢嘅， 係、 嗯、即係相對於狗嚟講 所以 同埋佢唔聽話嘅。 有英國好似有個科學家研究過話，貓咧係從來未被馴化，佢心理咧仲係覺得佢自己係一隻即係野生動物。咁咧，如果佢只係佢點解冇 attack 人咧？點解冇攻擊人咧？係因為佢唔夠大隻啫。係啦， 唔係間中都會嘅 。但佢 對佢幾好，間中佢火起上嚟都 找你 嘅，找你。 但係佢即係個殺傷力唔夠大。大嘛，係因為佢 size 問題， 是但佢唔肯放棄佢自己嘅所謂 天性 同埋嗰種獨立， 係係係。 所以你 喺英國咧，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喺歐洲都係啦。嗰the biggest debate 佢哋成日都講最大嘅辯論就係養貓好定養狗好 啊。咁啊睇個人性格咯， 冇錯。 如果你想一隻即係俾多啲愛啊，啊俾多啲順從你啊，啊俾即係同你嘅關係好密切嗰啲，你咪養只狗咯。咁佢就好嗲，好黐住你，知道你、嗯、即係冇辦法嘅。但係貓咧就唔同啦，你想有少少即係俾人奴役嘅感覺咧，咪養只貓。咁但係好得意啊！你發覺咧，即係如果你睇翻咧，就係哲學家中意養貓喎。 係， 但 Rita 嗰只叫做 Logos 啊嘛， 係 係啊，羅國斯啊，即係好多即係哲學家中意養貓，中意養狗。咁啊，同埋即係詩人啦，譬如葉慈又係啦，葉慈寫過一個有一本詩集係算寫貓噶嘛。咁、 嗯、 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追緊個女朋友。大家知道葉慈咧曾經四次向呢個女仔求婚，都被拒絕。咁、嗯、於是佢嘅情詩咧就係寫俾只貓嚟啊，寫俾佢嘅女朋友。 蚁人咁樣 係 嘛？ 係啊，咁甚至好出名嘅就係《愛麗絲夢遊仙境》 都係貓 嘅， 係 啦係啦係啦。Lewis Carroll 啦， 佢入邊嗰只 Cheshire Cat 笑的貓， 冇錯， 古惑地笑的貓，真係古惑的貓嚟啊！佢自己作出嚟嘅呢個， 甚至我哋呢。这个量子力学里面都有 Schrödinger's cat， 系啊 ，Schrödinger's cat， 都系用猫嘅， 中文叫薛定谔， 薛定谔 系薛定谔，即系嗰个翻译名咧， 系 薛定谔啲猫，佢唔会系薛定谔啲狗 喎，系啊， 唔系因为猫系好激起人哋呢种咁样嘅唔知点样激起人哋感情，一系你好中意佢，一系好讨厌佢嘅。 唔系，同埋一样嘢咧，即系猫有时好嗲，但系有大部分时间佢系唔睬你嘅。但狗咧唔同啊，即系你一翻到屋企咧， 扑埋嚟啊嘛， 但佢就扑埋嚟噶，咦？咁佢又佢即系你，我觉得就系话有啲即系，譬如话呢啲学者啊，或者做嘢好忙嘅人咧，即系佢唔得闲再嚟照顾只狗啊嘛。 有个讲法， 咁你 养 只狗咧就好烦啦。 有个讲法就系猫咧，狗咧你叫佢会过嚟嘅。 系 猫嘅话咧，你叫佢唔该你留低个 message 吓，我得闲我会复翻你。 我朋友有个女啦，佢个女十。一二歲啦，咁亦都有兩隻貓嘅。佢話咧，我女兒 啊，我當我放工翻嚟，我女埋嚟問候下我老豆今日做嘢辛唔辛苦啊？佢當然好感動啊，個女。但係如果嗰只貓埋嚟喺嗰啲腳罅裏邊咧，穿嚟穿去咧，佢更加開心， 真係唔容易得到啊！ 從來未試過嘅話，只貓完全唔理佢嘅， 即係好有自我， 好有自我。 所以即可能即係薛定谔啊，或者呢個大瑞達啊、德里達啊呢啲咧，即係啲哲學家咧，都係即係類似咁嘅性格啦。所以變咗佢可以欣賞到貓呢一種性格。 物以罕為貴啊！佢從來都唔過嚟嘅呢只貓， 只狗又唔係啦，係啦，佢唔過嚟先奇啊！ 係 你咁美國有個大學咧，又做過一個心理研究啦。 係 咁，佢就University of Texas 好似 係 咁啊，做咗4565個人志願者，問佢哋係貓人定係狗人。 係 咁咧，就定係兩樣都唔係。咁佢就有44項嘅評估嘅，但係就話46%嘅人咧都係話自己係狗人。 系 12%嘅人咧，或者系猫人，咁啊28%嘅人咧话自己咧两样都系，15%咧就话两样都唔系。 系， 咁佢哋话其中一样嘢就系猫，即系中意狗嘅人咧，或者中意狗嘅人比较外向，比较随和。中意猫嘅人咧又比较即系比较独立自我，有少少神经质。但系咧，佢同埋咧，如果你都系一个猫嘅人咧。佢就會特別對你特別好啦，就好似係有個 commodity 咁樣，大家 唔係我諗貓人同貓人、狗人同狗人一樣，所以我覺得奇怪就有啲人屋企有貓有狗， 係係有嘅， 咁點搞咧？佢又有貓又有狗， 係 咩人？ 係咩人咧？我朋友同我講過，佢話咧，你如果要養貓養狗咧，你養咗只狗先。你再養貓，咁咧貓個貓咧就會個性格會比較隨和一啲啊，因為佢覺得嗰個係、哦、因為嗰個狗係大哥啊嘛。 哦、 如果你係養咗只貓，再養只狗咧，只狗就俾只貓恰死啊， 係啊。咁唔緊要啊，狗都慣咗俾人恰噶啦，即係狗得嘅喎，你真係你趕佢佢走嘅喎。係啊，你喝佢即係鬧下佢咁即係。高咁佢走啊！ 咪網到你成日見到嘅有啲好大隻狗，跟住佢有個佢自己有個竇嘅， 係啊， 跟住只貓仔就佔咗佢張牀啦。咁只狗就喺側邊好慘咁望住只貓咁樣。 尤其是係寵物啊，我真係見到貓蝦狗多啲嘅，真係。 係啊，雖然細只嗰只蝦大隻， 係啊，好明顯嘅呢個例子。 有冇見過近年有啲有啲 buttons 啊，即係可以撳掣嘅？咁只狗就話俾我食物咁啊，闊闊闊。咁網度有隻貓好出名叫 Billy 啊，呢只貓。 专揿人哋嗰啲掣， 唔系佢有好多个掣嘅，但系佢有一个掣咧就系话嬲 mad， 咁佢就永远喺度揿 mad mad mad mad mad， 佢永远揿嗰个系最嬲嘅，出晒名啊，系啊， 咁即系因为可能佢嬲得到嘅奖赏啊，我哋叫 reward 啦吓，就比较即系佢中意啲， 系 嘛，即系佢一揿嗰个咧，可能就有嘢食啊，或者诸如此类。 佢揿好多嘢，但系佢最中意揿嘅就系 mad mad mad mad， 但不可否认咧就系 或者嗰只猫又识玩狼来了，即系你一揿 mad 咧，个主人就走嚟啊，几个人，好似又再揿，佢又嚟，唔系即系。即原則上，我哋都相信動物咧係用所謂行為主義噶嘛。頭先阿陳澤敏講嗰個 Pavlov Dog 噶嘛，咁佢 巴斯洛夫效應 係啦。佢最主要就係話佢撳佢做某一樣嘢之後有咩後果，個後果佢中意佢咪成日做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嘛。佢唔知咩叫咩唔咩嘅。 唔係不過冇否認咧，貓係乾淨過狗嘅呢個。 係呢個真嘅。 呢個即係喺主人個角度睇咧係較為舒服啲嘅。 係，但佢係中意搲爛曬啲嘢。 係， 即係兩種都係。即系人要容忍得，你先至好养。 冇错。 好啦，咁啊，一阵间仲有半个钟头嘅时间。咁啊，如果大家想参与我哋人与动物嘅讨论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而家我哋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20大报告，谈及18大以来的10年，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 習近平指出，開展史無前例的反腐敗鬥爭，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驅阿治亂，打虎、柏英、獵狐多管齊下，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他又說，以釘釘子精神九治四風，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殺住一些長期冇殺住的歪風，糾治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固疾。習近平表示，十九大以來的五年是極不尋常、極不平凡的五年，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域和世界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就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重大戰略部署，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有效應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以奮發有為的精神，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他說，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開展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最大限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美國總統拜登表示，英國首相卓惠斯最初的減稅計劃是一個錯誤。拜登在俄勒岡州出席助選活動期間，表示自己不認同卓惠斯的財政計劃中下調富豪所得稅率的方案，又說他不是唯一認為有關財政計劃是錯誤的人。英國新任財相侯俊偉表示，部分稅率將會調升，在支出方面需要作出艱難的決定，又承認政府在推動增長方面走得太遠和太快。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星期二至星期四天气较凉，市区气温下降至到十九度左右。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龙盘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金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咁另外呢，现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博康村一段呢係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扫墓，喺香港仔个带啦，直到下昼嘅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坟场同埋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呢係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扫墓，喺香港仔直到下昼嘅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坟场以及係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坟场嘅支路係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长沙环直到今晚嘅7:00，永明街同埋永明里以及系永德路嘅入口通道亦都系暂时封闭。将军澳方面咧，直到下昼嘅6:00，由高超道落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嘅通道亦都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大埔林村唔同寨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想不想知道，那日徐英子在我间夜总会发生了什么事？ 佢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系谂都冇谂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王继昌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入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由服务使用者变身成为雇主，再做埋年轻人的创业导师，到底 YY Marcus 有啲乜嘢反思？ 听佢哋 proposal 嘅时候，会激发到我一啲谂法。呢样嘢又几唔错，我都可以尝试转换一下个角度，放落去我盘生意度。我有阵时即系做咗导师之后嘅得着嚟。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talk show。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咁啊，而家天文台仍然掛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呢一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嘅。咁啊，今朝咧，我哋就講人與動物。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如果你有養貓養狗啊，或者有類似嘅經驗咧，啊，如果你養啲再古怪啲嘅，養個龜啊，養啊呢個蜥蜴啊，唔知啦，或者鸚鵡啊，諸如此類，有啲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咧，不妨打電話嚟啊，1872311。咁啊，直播室裏邊有陳澤銘、有海林同埋馬恩慈嘅。咁我哋繼續講啦，咁啊頭先就講到所謂寵物啦，或者咩嘅權益嘅問題啦，同埋即係養貓養狗嘅分別喺邊度啦。 係， 咁呢個最主即係而家差唔多，你全世界即係講到養寵物都係養呢一兩種噶啦， 最大類啦嚇，最多人養。 而家多咗啲人養，我見國內而家多人養羊駝、羊駝啊，駝羊、 駝羊、 駝羊，係啊， 嗰只草泥馬啊嘛。 咧成日就係見佢喺度吐口水咁樣，但係佢而家就變咗啲駝羊以前冇咁可愛。而家咧就因為佢塊面嗰度都多埋一忽毛咁樣啊，咁所以就毛神神似一隻大啲嘅貴婦狗喎， 係 啦，但係就會吐口水咯， 係啊。同埋即係咁嘅養法咧，都有一個問題嘅，即係譬如我見大陸咧好多啲視頻咧就講養 husky 嘅哈士奇啊， 聽 你 叫嗰啲， 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你嗰個氣候啊，同埋第一城市根本就唔適合呢啲哈士奇嘅，第二咧即係講個氣候咧，亦都唔適合佢嘅。咁但係你即係你又夾硬要養佢，即係你搞到好大件事。 我冇記錯，早幾年前有隻香港嘅 husky， 個主人帶佢去行山，係熱死咗嘅。 哦，只狗， 只狗熱死咗。 哦， 我真係好慘。我睇到呢個新聞咧，係傷心到咧。 係， 即係根本正如晚次講，即係喺香港係第一唔適合啦。你仲帶佢喺夏天去行山， 仲要冇遮冇掩。 即 係 你 即係想佢死。 比喻就係你著件棉襪。35度去行山， 你自己去行下試下。 即係我好傷心啊！我 同埋其實， 唔係即係呢啲唔知入唔入於即係虐待。 其實真係我覺得 係屬於應該 虐待動物。有機會㗎。 法國逗留犬都係㗎，佢係唔適合行路㗎，行得多佢就會中暑，因為佢鼻太短啊嘛。咁而 husky 啊或者 malamute 啊呢啲即係雪橇犬類嘅動嘅狗仔咧，一來佢個 佢唔係狗仔㗎啦， 大狗係 都唔又唔算 中型 狗。 一來佢活動能力要好多，即係佢每日其實要行三次嘅最少。二來就話其實佢係比較適合群體嘅，佢一隻佢係好唔開心，因為佢哋當初佢祖先係一堆狗喺外，即係户外雪地冬天佢哋一齊拉車，所以佢哋嘅服從性好差。點解呢？因為佢哋係靠 each other。佢哋拉車嘛，佢哋拉車要前面有一個主力，跟住佢哋互相咧，即係譬如主人喺後邊話：，我車要轉右，跟住佢啲狗咧，佢哋天生咧知道，轉右唔得喎，轉右嗰個有個我見到有個窿，我哋會成架車會跌落去會死喎。咁咧佢哋天生個基因就會知道，佢如果主人講嘅嘢係唔 make sense 咧，佢要 override， 佢要否定主人講嘅嘢。所以點解雪橇犬咧一來又唔聽話啦？ 二來你養佢一隻喺屋企又會拆樓啦，三來對佢身體又唔好啦，咁二來你又要開冷氣俾佢啦，而且佢換毛嗰陣又好，即係 成扎牙成屋企污糟啦。 每年換毛兩次，每年每次半年啊嘛，大家講笑。 唔係呢個一定嘅喎，因為嗱佢喺嗰個環境裏邊，佢一定要換 有咁嘅需要 嚇。係啊，因為佢即係天冷就太凍，佢需要厚啲嘅毛。其實香港啲馬都係㗎。 嗯， 係啊，有時你見到即係啲馬所謂剃咗，即係人而家咧就佢自己唔會換啦，咪人幫佢剃咯嚇。咁你即係冬天同香港跑馬地啲草都要換兩次啦，三次啊，有時換三次添啊。因為你要冬天草同夏天草唔同嘅，咁所以變咗你馬又要換毛，你動物一定要嘅。即係如果你喺處理，即係你喺身處嗰個環境咧，係即係夏冬。那個氣温相差太大的時候，他一定要這樣做，蛇都會脫皮啦，是不是？他不可以穿衫的嘛。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這些這樣的，譬如大丹也是的，我見到有一次說，即香港有隻大丹狗，有幾隻的嘛。是啊，這樣的大丹來做什麼鬼？你逼得哇大隻都， 尤其是香港的環境這麼擠迫呢，真 的。我算你住豪宅的，即去到山頂那些可以，但都不是那些狗應該，即喜歡生存的環境的。尤其是群體動物，即係好似阿海林都講，譬如象又係嘅。你見到你每一次見到即係動物園嗰只象，咁你就好覺得好淒涼。 係啊，成日覺得佢好 sad 嘅。 係啊，梗係啦， 佢真係好傷 心。即係人一樣啊嘛，即係要你坐監得你一個人喎，周圍冚冷動物嚟喎，擺你喺動物園咁。 所以又翻返我之前我嗰個討論，即係我哋畜養動物呢樣嘢本身其實係個道德喺邊度咧？咁我當然好明白嘅，即係我哋需要食物，我哋嚇嗰樣嘢。但係又係翻去動物嘅權益啊，佢哋嘅 welfare 啊，我哋點樣去照顧咧？呢個真係好大嘅 debate。咁我之前講咗啦，好多動物園其實外國已經話唔該，所有動物園要刪曬佢，唔該。咁但係另外 動物自己去 冇錯啦，你自己睇。咁但係另外當然就有個即係個討論就係話，咁其實都有個教育意識喺度嘅。你去動物嘅話咧，你始終係教到一啲小朋友啊，我哋係要公平對待呢啲動物嘅，咁起碼有個教育意識喺度。咁但係本身就已經有個反面教材啦。 有啲野生動物園咯，但係佢個 running cost 就會好高咯。 係啊，唔係同埋我覺得即係所謂照顧動物呢個概念啦嚇，容許我先嚟啲講。我覺得呢個概念係唔啱。 哦，係咩？ 梗係啦，因為點解咧？就係話即係等於我舉個例子啫嘛。即係以前即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即係真係啊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即係嗰啲動物係有翻佢嘅自主性嘅，即係好似只貓，或甚至狗嗰陣時啲狗都係噶，唔係成日車屋企，你嗰個窮啊嘛，係啊，同埋即係佢任佢通街走噶嘛。 其實係流浪狗嚟嘅，基本上。 唔係佢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咧，叫做 cohab。如果你正式用英文咧，叫共住狗、共住貓，即係 cohabit 嘅。係，即係佢係你嘅家庭裏邊嘅一份子。但係佢一早就走咗去，夜晚翻嚟啊！佢冇嘢，佢揾喺出邊揾到食咧，佢就翻嚟，咁你又喂佢。佢唔翻嚟，你又唔使喂佢，即係一種共住嘅關係啊。咁嗰陣時係我唔知有幾普遍啦，但係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都喺一啲唔算係好嘅區嚟嘅，即係都係中下階層、基層嘅區啦。啊，即係基本上我小學嘅時候都係屋企都係住㓥房嘅，即係嗰陣時即係一層樓咧，即係六七個房間，即係嗰啲咁。咁咧嗰啲舊樓咧都係嘅，好大部分即係有個有養貓養狗嘅。點解咧？因為貓啊要嚇老鼠啊，即係貓係唔～是好嘅貓係唔使捉老鼠嘅，啱啊！即係有佢喺度咧，啲老鼠聞到味都走嘅。 稻草人嚟嘅其實 係啊，其實好緊要噶，即係所以咧，啲嗰啲貓，即係於是有啲咧，即係流浪貓或者咩咧，見到佢乖嗰啲咧，養得到嘅咧就係咁樣養。但係呢一種養咧就係一種共主啊，佢有翻一定嘅自主性嘅。狗亦都一樣。咁你而家麻煩咧就喺邊度咧？就係香港都冇街道。即係啲狗咧，一定要困喺屋企，咁於是你要照顧佢，佢就嘥咗，好啦，你哋冚唪唥翻曬工翻曬學咧，佢就留喺一個好空嘅屋企裏邊，喺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大半日，然之後啲主人翻嚟啦，或者得一個叫做外佣喺度照顧，或者得一個外佣，咁即係你咪，即係你係違反咗嗰個動物嘅天性啊嘛。你同養金魚唔同喎，金魚有個魚缸 OK 嘅喎，佢嘅世界就係咁多嘅啫嘛，係咪先？而且佢亦都唔可以翻去海洋嗰度嘅。系嘛？金魚一定要人養嘅，你掉你走去放生佢，你大鑊，掉佢死得嘅。你明白？即係嗰啲，或者你養只龜又唔同，即係兩種唔同嘅。不如你養貓養狗，我就覺得因為你而家個社會條件咧已經唔容許啦。於是咧，你所謂養貓養狗就要你去照顧佢，於是佢就變咗一個依賴人嘅動物。 你咪就已經即係一個寵物啊，就唔係就違反咗佢所謂動物嘅天性嘅。 嗯， 反而我覺得而家野外嘅動物咧，越嚟越好似有明白有人嘅存在。你見反而野外動物，即係譬如你見到有啲鯊魚咧，佢哋會走 即係跟住啲漁船啊嘛。 唔係有人潛水，即係有幾個潛啲海洋學家潛水啊，個鯊魚會游埋嚟。點解咧？因為個牙嗰度咧有俾啲魚勾卡住咗啊。 哦哦係。 咁走埋嚟擘大個嘴俾佢，即係幫佢掹魚勾。即係你而家越嚟越見到有呢啲咁樣嘅野外，即係半野生嘅動物會同人接觸，因為佢知道啊人係可以幫到佢嘅。 一啲啲咯。唔係雀又我又睇過一啲視頻係雀。即系譬如佢俾啲网、俾啲绳绑住啊，或者即系佢遇劫嘅时候啊，即系遇难嘅时候咧，唔好话遇劫，佢都会真系揾即系飞去嗰啲船度啊。 鹰嗰啲鹰咧，有时候跌落水啊，跟住就好狼狈咁样，就会游埋嚟个船度啊，叫你救佢。 系啊系， 有啲咁嘅例子我都睇过。 落难啊，嗰个样好潮彩咁样。 唔系，我又唔知系咪特登制服，即系绑住啲鹰嚟，即系佢落海嚟拍嘅。 我听讲， 我唔敢。包啊！因為而家呢啲社會即係 social media 啲人為咗點擊咧，乜都可以做得到。 我聽講好多英國某大電視台嘅一啲紀錄片咧，其實都係人為嘅。 唔係以前香港嗰啲奇趣錄咪咁咯，即係你去到就俾錢啲非洲佬做。 成個沙漠裏邊，你揾到隻蠍子去食猛蟻，當然係你擺落去啦。跟住 即係等於你話哎呀嗰度拍咗啲咩食人族？喂，佢等你嚟先食咩？喂，大佬食人族咪日都捉到人食噶嘛，大哥。佢只不過係即係你俾錢佢，佢咪做場戲咯。所以呢啲又要抱住一種懷疑嘅眼光去睇。咁但係咧，亦都唔否認有呢樣嘢。 哦，咁佢唔係做假嘅，佢真係打，佢真係喺度發生緊嗰件事。 講住聽，然之後去救佢啊嘛。咁所以你要睇究竟有時就要睇下啦。嗱，嗰啲係咪綠色和平啊，或者嗰啲所謂環保團體嘅船？咁嗰個就希望佢哋。忠實啲咯，忠誠啲咯，係真係發生啲咁嘅事，亦都有嘅。我睇過一啲報道 係。啊，拍檔，我又諗起最近即係講起動物，突然間諗起最近香港都有幾單較為爭議性就係野豬嘅問題啊。 係 係係。咁啊，嗱呢個又係反映翻我哋一路討論嗰個問題，即係本來香港啊好多郊區嘅嚇，就其實係好。俾呢啲野生動物好，佢哋嘅大家庭嚟嘅，其實係我哋人類去侵佔咗佢嘅地方嘛，係咪？我哋 urbanize 咗，我哋市將佢變成一個城市，咁令到佢哋嘅生活空間越嚟越少嘅，咁佢哋真係無所適從嘅，咁所以野豬同市民嗰個關係咧，真係好難去。 馬騮都試過啦， 馬騮亦都係啦，馬騮。 係啊，所以而家即係其實就係防止虐待條例應該加埋呢一度。其實而家對野生動物最大嘅威脅咧，就唔係我哋捉佢。嚟虐待佢或者諸如此類，或者去殺咗佢，殺咗咪算咯，一尿百尿就死咗。而係好似阿陳湛永講嗰樣嘢，你係令到佢冇生存嘅空間， 冇錯， 即係佢焗住咁啊！即係人都係啦，人最慘咪住劏房㗎嘛，即係如果你話香港七百萬人有一半人住劏房，你話幾慘咧？不過以前我哋細個都試過啦，我諗嗰時即係五六零代都有一半香港人可以住喺劏房， 係嘛？都唔係好人道嘅，其實都 唔人道，絕對唔人道。不過即係我哋過咗啦，希望以後都唔會啦。咁但係問。题就系动物系唔得噶嘛，系嘛，即系野猪就 系 一个咁嘅问题咯。咁啊，甚至你野马骝都系啦，即系有时你重，即系你种坏咗啲马骝啊，即系嗰啲成日会攻击游客啊，或者 抢你手中嘅食物啊嗰啲， 系即系你种坏佢啫嘛。 我睇过原来香港嘅马骝咧都系外用嚟噶。 是 即是香港的馬騮都是在其他地方引入呢去吃水塘旁邊那些有毒的果就因為 走甩曬 它就是引入來吃水塘即是旁邊那些有毒的果 又是很功能性的本 來一定 結果現在 可能因為被它吃曬了所以就 那你又不可以殺得它又不可以搬了它走去第二個地方那些水塘去吃那你這些是全球化的問題即係同人一樣啫喎，你而家全球化都係啊，你嗰啲有某一啲工業外判咗啦，走咗去，咁嗰啲工人點算咧？ 係啦， 點算咧？ 係嘛？你又唔能夠，佢又你又未有咁嘅咁快可以培訓到佢做另外一個職業，或者有另外一個職業俾佢做。 香港嘅馬騮同香港嘅牛咧，其實都係應該要再培訓嘅。 咁你培訓佢做咩？你一係就將佢硬冷捉曬去絕育。咁你啲培訓咧，香港而家都冇，即係啲牛冇田俾佢哋耕啊嘛，啲黃牛。 冇錯冇錯。咁所以有啲即係生物學家就係話，即係點解佢哋咁抗拒一啲外來品種咧、其實係有呢個原因，即係你太功能化地將一啲生物引入一個地方。氣候啊，其他嘅適應亦都未必適合啊。植物一個例子啦，但係動物又係一個例子。咁所以咧，即係我啲微金谷啊，係嘛，都搞到香港。 但你又要調翻轉喎，陳澤明，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即係因為而家我哋發覺好多叫做要輸入一啲所謂昆蟲咧，嚟保持呢啲農作物嘅健康。即係以前咧，我哋就靠噴農藥噶嘛。咁而家越嚟越啲人覺得咧，咁啊大件事嘅，因為你農藥係有害噶嘛。咁於是咧就改咗用一種叫做生，即係生物啊，互相即係叫做咩啊？ 互相克制 啊！互相克制啦，即系咩啊？曱甴怕木虱啊！即系我记得做有句俗语 嘅，糯米怕怕木虱系咪？ 系啊，我唔知啊，但系总之用糯一物治一物啫嘛。咁而家咧就系话生物嘅互相克制。即係我而家咧，即係農作物唔知引入啲乜嘢蟲啊，或者咩咧，就去食嗰啲害蟲。 冇錯， 咁嗰啲等到佢咧，唔會影響個農作物。 係， 所以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一 竹篙打完船 係啦，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原則，就唔能夠將外來嘅生物咧帶到呢度，唔一定嘅，要睇下佢嘅好處同埋害處。但係呢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唔好最初一見到佢嘅好處咧，就唔去理會個害處。我哋情願我哋慢啲，因為點解咧？你引進咗呢啲嘢，即係外來生物咧，到佢 get out of hand 啊，所以即係叫做即係嗰啲壞後果見嘅時候咧，哇！你要搞掂佢就難啦。 野豬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的，即係譬如澳洲啲兔仔啊嘛，係咯，即係最初你而家搞到澳洲有兔禍啊。 但係野豬近年嚟有一個新嘅即係case 咧，就係解釋嘅就話喺南美洲嗰度咧有一啲生態環境咧，佢嗰度嘅係得以保存嘅，就係因為野豬個數量咧，佢本地嘅人就開始殺野豬咧，就反而冇食佢嗰邊嗰啲原本嘅生物，咁所以嗰邊嘅物種咧係得以保存，所以而家慢慢就開始諗，好似阿馬 Sir 你所講， 係啊， 即係其實某種程度上外來物種都可以，如果你可以攞到個平衡嘅話咧，佢可以保育生即係保育佢當地。 我哋人類需要多啲耐。甚至是说现在我们很多新的科技发明哇日新月异个个都很喜欢哇有新手机有新这样新那样就去买。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未曾知道很清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石棉,Asbestos, 原来经过很久或者 DDT, 然后经过几十年才发觉哇原来这些大王最终我们起楼都不知道几正然后发觉原来有毒的。所以即是不是人类还有一种耐性即是说突然间我发现一样东西一个发明它是很有用的甚至有一种生物可以即是糯米治木虱诸如此类治到一些问题的我们就即刻采用而不去理清楚究竟即係呢樣嘢得唔得咧？咁， 我諗過嗰個關鍵就係頭先提到嗰個所謂嘅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即 係 一啲非預期後果。 非預期後果。咁所以咧，我哋好想用一個引入一啲品種去解決一個面前嘅問題咧，往往可能會產生好多我哋諗唔到嘅嘢。 係啊， 呢個係反而 呢個係 要擔心嘅嘢。 即係一般係，尤其是二十世紀到廿一世紀即係嘅出現嘅最大嘅問題，唔 係 單淨係動物嘅問題，甚至我哋發明一啲器具啊，或者發明一個新嘅發明啊，諸如此類，係嘛？即係最初哇，有互聯網啊 ，Bernard Lee 即係發明嗰個英國人幾高興啊！哎呀，我哋人類可以天涯若比鄰啊，應該可以增加人類嘅互相了解。原來唔係，過咗十零年，大家知道啦。原來咧，互聯網啊，社交網就係增加人類嘅爭拗同埋分裂同埋嘈吵嘅，完全兩回事嚟嘅。咁但係你最初冇諗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你亦都唔知道點對付啊嘛。 同埋，如果你講到科技嘅話，其實仲有嘅就係話開始有啲實驗，就係將人嘅基因啊、幹細胞擠入去動物嘅胚胎入邊啊。 係啊， 咁到底依、這個即係依 唔知㗎？係 啊，依啲道德上嘅 而家種到啦，即係種好似豬咩腎啊，或者即係有啲器官係種到出嚟嘅。 係 即係唔好講話隻耳仔，我哋見過啦，幾十年前都見到嗰張相啦，喺個老鼠度。 嗰個方法就係而家嗰個係將豬嘅一啲即係。 佢一啲基因將佢個排列攞走，等佢嗰個豬上面嘅器官咧唔會咁容易使到人會排斥。 係， 但係佢就而家仲有好多嘅，你見近年嚟有幾個實驗就係話將人嘅幹細胞注入去一啲豬啊一啲忽忽嘅呢啲細胞入邊，但係當然佢只係留20日，因為20日內應該即係可能即二十日，因為佢未有發展 法例上佢未係一個嚇。我諗又令我諗起呢個 genetic engineering 添啦，即係呢個基因 工程， 即係基因工程將動物嘅基因擺落去植物度。咁呢個其實咁多年都係一個爭議不休嘅話題啦。咁 唔緊要，你咪繼續喺實驗室做啦。你唔好拎出嚟玩。 但已經有啦，對唔住馬上已經發生咗，有好多谷物已經係 genetic engineer， 而嗰個已經入咗 food chain 噶啦，已經係嗰啲飼料已經俾動物食咗啦。咁我自己。其實都是開放態度，但我問過一個哈佛的 professor， 他一天跟我傾偈，咁我話你點睇咧？咁佢話咧，佢覺得市民係誤解咗嘅，因為佢話去到 molecular level 一個分子嘅程度已經冇所謂動物與植物之分嘅，喺嗰度去合成咧就冇問題。嗱，但係講真，我真係唔係專家，我唔敢講嘅。 唔係，同埋原則上咧，人類其實一開始我哋點啊咩叫配種咧，或者 domesticate 啊純化啲嘢咧，都係做緊呢樣嘢。不過我嗰陣時係用一個生物嘅方法，即係而家就係用 層次高啲， 係啦，即係我哋唔知有咩後果，總之配咗出嚟，我唔得咪掉佢咯，消滅咗佢咯，又再配。 雷仔都係咁嚟㗎，係 啊，或者雷啫，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就係話用一啲即係叫做咩啊，機械啲嘅方法，或者即係化學啲嘅方法啊，即係我哋讀書嗰種化學啊，咁即係好難講嘅呢樣。我又唔反對，我同你一樣嘅態度。好啦，咁啊提咗好多問題，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嚇。咁啊，首先就同大家預告下聽晚啦。咁啊，其實頭先都講過啦，今日咧就啱啱中共開20大。咁聽晚咧，馬鼎盛、劉蘭章同埋我咧就會同大家喺節目度咧廣東廣西咧就係討論中共嘅20大嚇。咁啊，而家聽只歌先。鄧小巧唱嘅叫做《與人同行》，咁啊今日好多謝啊陳澤明同埋啊海林，咁啊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中关，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翻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刀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